群友们大家好，我是周明和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找寻真实的康有为啊，或者说啊，重读康有为的下半部分啊。上一次啊，我们说到了啊，在康有为等人的推动下，大清朝廷于1898年的6月11日颁布了一道明定国事诏。这道诏书啊，被认为是百日维新的开始啊，真可谓是清虽旧邦啊，其命维新了。不过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啊，真正决定啊这一重大国策的人啊，既不是光绪帝啊，更不是康有为等人，而是真正啊掌握有啊大清啊朝廷这个权力的慈禧太后啊。慈禧啊，她显然啊，她已经接受了这种变法的主张。但是四天以后啊，清廷宣布了一个重要的人事变动啊，那个翁同龢呀被开缺回籍啊，这是光绪皇帝啊亲自决定的啊。在这个节骨眼上啊，皇帝啊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老师和朝中的重臣啊赶走呢？啊，恐怕这个不满啊是由来已久啊，而最直接的起因啊，可能啊就是翁同龢啊对待康有为的态度的这种急转直下。甚至有好几次吧，这个翁同龢啊他当面顶撞光绪帝啊，非要把康有为啊赶走不可。而光绪帝呢，此时不安实情啊，又对康有为啊怀有好感吧，自然对翁同龢啊是越加的反感啊，最后啊就干脆把他啊赶回了老家啊，可能是江苏常州吧。百日维新的开始啊显得大有希望，既然慈禧和光绪帝啊在康有为的推动下都咸于维新了，则变法就应当顺利的进行啊，顺利的展开。可是后来啊发生的一切怎么反差那么大呢？啊，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啊，就是后党、帝党和康党虽然都有变法图存之志，但是他们真正最感兴趣的还是对权力的争夺啊。就像我上回在解答那个问题的部分，就是明治维新前后吧，啊，也是进行了激烈的权力的争夺啊。慈禧啊，企图借助变法巩固自己的权位。啊，这也同时啊就意味着在他老人家的有生之年啊，光绪帝只能做一个傀儡啊，除非光绪皇帝可以多活几年啊，才可能啊有大权独揽的希望啊。但是他比慈禧的小30多岁吧，还是有这个希望的，当然他身体可能也不是太特别好啊。但是光绪帝啊不想做傀儡啊，他希望借着变法来打破慈禧的束缚，让自己啊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啊名副其实的君主。而康有为呢，他更想利用这个帝后矛盾啊来夺取最高权力啊，甚至最后啊颠覆这个政权。这样一来啊，改革必然就沦为了争权夺利的幌子，或者说最后是争权就压倒了改革。说到这里啊，还是要请大家仔细的思考一下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可悲的情况呢？啊，这里啊我就做一下历史的一个引申吧，啊，小小的引申啊，比如说北宋时期的王安石变法啊，这场变法啊它属于啊一种体制内变革啊，啊也是一场国有化运动吧。我以前就提过吧，就王安石变法啊也不能说它没有成功啊，至少它是解决政府财政问题啊，它这个目的是达到了。但是呢啊，因为这个变法吧，他就加入了啊，这个或者是加重了啊，朝廷内部的这种权力斗争啊，激化了这种党争啊，实际上反而毒化了当时的这个政治空气了啊，进而加速了北宋的灭亡啊。那个陈寅恪先生他以前就说过吧，他年轻的时候啊非常欣赏王安石啊，但是到了晚年吧，或者是中年以后，他就开始非常同情甚至说倾向司马光了啊。这可能就是他用啊立场吧，从激进立场向保守立场的这种转变啊。 明定国事诏发布以后啊，一道道新政谕旨就像雪片一般啊不断降下来，而康有为啊也不失时机，一面频频上书啊，一面组织鼓动啊其他人啊举荐啊自己出任要职啊。在那个电视剧吧《走向共和》里边啊，那个康有为就对梁启超说，民不必自我立，功不必自我成啊！如果这是历史上真实的康有为的心声啊，那就好了。就是说，康有为啊，即使不被朝廷重用啊，也完全可以作为一个维新变法的这个积极的、大胆的这个呐喊者、鼓吹者啊，和新政的一个监督者和批评者。那么、啊，他就真成了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先驱了啊！可惜啊。康有为他不仅是一个权欲熏心居心叵测之徒，本质上他也是一个不学无术啊，充满了歪门邪道的这样一个人。6月16日光绪帝终于召见了康有为啊，康有为啊后来自己说召见时间超过了10个刻钟嘛，就是150分钟，2个多小时啊，这是别人啊从来没有过的殊荣啊。但是实际上呢啊，据这个赵立仁老师反复的对比考证啊，因为还有其他人的说法吧，做一个对比啊，可能吧也就是10分钟啊，或者是10几分钟吧啊。然后康有为啊又胡说什么光绪帝啊流露出对慈禧的不满啊，这个也非常可疑。俄国沙皇吧彼得大帝啊，就是在推行改革的时候，他也铁血手段大规模诛杀政治上的反对派啊，不管是何等亲贵的人物啊，一律不宽恕。我记得他好像把他亲姐姐都给杀了。其实彼得吧这种搞法、啊、本身他也是君主集权的啊一种表现吧啊，他也算是借着这个改革这个变法集中大权于一身吧，所以说他后来、啊、他的权力啊就是高度集中啊，这个他权威啊他是高度独裁的那么一个人。康有为啊就觉得啊。彼得这个路子啊很对头啊，所以他怂恿啊光绪帝啊杀几个一品大臣啊，展示一下变法维新的这个气魄和决心啊，这样就没人啊敢反对改革了啊。当然了，他康某人也就可以借机填空了啊，填补这个啊大臣的位置啊，权力的真空什么的。康有为的这种狂妄和幼稚啊，显然不会给别人留下什么好印象，反而啊平白无故地增加了反对的力量，把自己啊置于多数大臣的反对面了。所以啊我还是那句话吧，这个人啊真是一点脑子都没有啊，做事情只够往前钻，丝毫不考虑后果啊，他做事情他也不考虑步骤啊，不讲究这个轻重缓急啊，特别急躁啊，就跟他这个说法似的。当然了啊，康有为最大的无知是根本不了解光绪的处境啊，光绪就是真有心杀几个一品大员，他也没这个力量啊。我看那个梁启超吧写的这个谭嗣同传，这个谭嗣同啊好像他也不了解光绪啊的近似一个虚尊啊，他不了解这个慈禧掌握实权这个事情好像啊，直到光绪被软禁了啊，谭嗣同啊才如大梦初醒啊。由于啊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啊，他这个反清内容嘛他非常露骨，那个很多大臣吧他都向皇帝进言劝谏啊，但是这个时候呢康有为啊他及时地进献了一部3节本的啊一部节本的孔子改制考啊，总算把光绪啊暂时给糊弄过去了啊。这个实际上时间一长嘛，这种事情我估计还是会露馅的，因为这个证据太容易掌握了，因为他这个版本啊他印刷量可能不止10本8本的。可是光绪啊身边啊几乎所有的要员都知道康有为啊他不是什么正经货啊，连远在湖南的啊这个巡抚陈宝桢啊也希望光绪啊在任用康有为时啊应该仔细地考察一下康有为的人品心术啊，这个实际上他就是一种婉言劝谏了啊。7月3日啊光绪帝又召见了梁启超啊，当时梁启超啊已经是名声赫赫的人物了。虽然当时吧那个梁启超只有25岁吧啊，按照朝廷的这个通例啊，这个皇上要召见一个啊这个地位这么低微的这么一个举人吧啊，连进士都不是，一般会让他入职翰林院啊，最起码啊也应该安排一个内阁中书的职务 啊，可是啊，光绪啊只是给了梁启超一个六品清闲啊，可能这个这个名誉上好一点啊，但是呢，实际上他的办理一书局事务啊，就是不接近啊朝廷的这个实际运作啊，没有什么实际的权利啊。实际上啊，光绪啊这样安排吧，可能就是因为对康党啊还很不放心啊。这个康有为啊一看这个情况啊，气得一度啊就想一走了之啊。接着呢，他又有好多的坏消息啊传来了啊。这个时候啊，康有为原先的那个盟友啊，御史文替啊，突然跟康有为翻脸了啊。他把康有为的一个大阴谋啊给揭发出来了啊，就是前面那个关于兴衣冠大狱的那个吧啊。但是呢，光绪帝吧，他没明白这个文替啊，他是什么意思吧啊？可能是康有为的这个出格吧，让光绪他有点难以置信，或者一时他没有想明白啊，反而最后就是把那个文替的御史职务啊给罢免了啊，罢黜了啊。康有为吧，就是虽然再次化险为夷啊，但是他就是各种不满失望啊，由此更加坚定了他发动一场康武革命啊的决心啊。当然我们要说吧，以康有为这种十分业余的水平吧啊，那他基本是不会成功的。光绪帝啊长期生活在慈禧的严威之下啊，内心的滋味确实啊是不好受的。我记得他好像跟谁说过吧啊，就是整天流虚汗呀，战战兢兢的啊，过得就是很窝囊啊。光绪吧试着去剥夺慈禧的权力啊，也是可以理解的啊，只是吧光绪的这个权谋水平啊也不高啊，所以很容易啊弄巧成拙啊。话说9月4日啊，光绪皇帝啊罢黜了礼部六堂官啊，这种举措可谓是鲁莽灭烈，石破天惊，不仅激起了多数士大夫对新政的强烈的不满啊，也激化了帝后之间的这个矛盾和冲突。但是呢，这就是康有为啊乐见的啊，促成啊或者激化帝后的这个关系啊，导致他们那个关系破裂啊，这样康有为啊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打着秦王的旗号来行动了。其实啊，早在1895年啊6月间，康有为他就说过，如果不能向唐朝的张柬之发动神龙政变，推翻武则天，扶持唐中宗复辟，这样那么就不可能搞成新政啊。当然这是康有为啊掩人耳目的一个说辞吧啊，但也说明了他早就有了发动宫廷政变暴力夺权的这样一个想法。为了将自己的计划付诸实施啊，康党啊首先去拉拢啊五位军将领啊。这里我解释一下，这个五位军吧就是属于当时的京畿卫戍部队吧啊，总兵里大概有5万人吧，好像4万多但它分5个部分啊，实际上就是拱卫京师安全的啊，下面提到的袁世凯、聂士成、董福祥啊等人啊，他都是五位军的将领。如果可以说动这个五位军倒戈吧啊，自然就可以让他们啊变成控制京师的啊这个力量了啊，或者说这个枪杆子里边就可能要出新政权。康有为等人的第一个主要目标啊，就是有着维新思想，在小站主持训练新军的这个袁世凯。袁世凯当时吧，他有7000兵力吧，但是他训练得法，装备又好，所以战斗力很强。另外吧，就是淮军将领聂士成啊，他是有10000人马吧左右。但是康党中的这个林旭啊，认为袁世凯这个人吧，巧诈多智谋啊，就是很鬼啊，不如荣禄麾下的这个五位后军统领董福祥啊，让人放心啊。董福祥麾下吧也有大概10000人马吧，但是康有为啊最终还是啊别无选择啊，看似别无选择，又一厢情愿地把希望寄托在了袁世凯的身上啊。可见康有为的这个识人之明吧，确实是有点低了啊。他也许根本不了解袁世凯啊，就幻想利用人家为自己火中取栗啊。另外吧，就是我前面已经提及的吧，康有为啊，他做事啊，他不会保密啊。 即使是造反啊，这种需要万分机密万分小心的事情，这康有为啊他也不能做到一丝不漏啊。所以啊，日本驻华公使啊对此都有所觉察啊，慈禧那边你说他能了不了解吗？我觉得肯定是也是了解的啊。由于这个康党吧形势张扬啊，其实外界早就在议论纷纷了，慈禧啊最终拿到证据来出手镇压，那肯定是早晚的事儿啊。其实啊也根本不用啊杨子凯出来告密啊，其实慈禧吧他当时已经在行动了，下面我要提到。当然了，杨子凯的所谓告密吧，只是确定了慈禧啊他下重手的这个时机，就是在慈禧出手之前的几天吧，可能就是他已经得到一些什么信息了吧啊，包括杨子凯进京这个不同寻常的啊这么一个事情啊。慈禧吧他就是为了防止京师有变啊，他就在这个山海关吧到这个北京沿途啊布置了重兵啊，总兵力啊超过了13万多人，大概有14万接近13万8千人啊。颐和园方面吧，就是慈禧所在的颐和园，他也加强了防卫啊。所以说就是袁世凯吧他真的倒，或者说真的参与政变，他真敢围颐和园啊，他也基本上不会成功，或者很难成功。另外啊，在策划军事政变的同时吧，康有为啊还企图通过串说光绪帝设立茂勤殿来掌握权力啊。可以说吧，就是为了夺取这个政权啊，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啊，文斗与武斗啊，在康有为这里啊是同时策划并行不悖的啊。可是啊，康有为的做法实在是太露骨了，掌握朝廷的那些资深大臣啊很容易啊就会看透康有为这货啊所抖擞的这些换汤不换药以夺取权力为目的的改革建议啊，所以他们绝对啊不可能让那个康有为得逞，何况还有慈禧太后啊，慈禧老佛爷在后边撑腰啊。所以啊他们对啊光绪帝的啊那一些那个指令吧，他们也敢违背啊，这个皇帝的意愿他们也敢违背啊。为了推进改革，光绪皇帝啊他任命了一个军机四卿啊，这个军机四卿吧可能就是所谓的这个军机四张经啊。那这四个人吧分别是杨锐、刘光第、林旭和谭嗣同啊，他们啊都被赏给四品清闲啊，在军机张经上行走，以参与新政事宜啊。就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吧，其实啊这个杨锐和刘光第啊都不是康党啊，这里就体现出来了这个啊这个历史啊这个政治它这个复杂性来了啊。这里我们也可以简要说一说这个杨锐的情况，他的情况就非常的有特殊性和代表性啊。杨锐啊他原本是张之洞的学生啊，杨锐他之所以到京师来混啊，完全是张之洞的安排啊。因为这个湖广总督张之洞啊对于朝廷新政啊和康有为啊他都啊很不放心，所以啊特意安排了杨锐这个驻京办主任嘛啊来充当自己的眼线和坐探啊，以随时掌握京师的动向啊，实际上还有点靠近高层了哈，所以说掌握一些核心机密啊。两个人嘛就是经常通信和发电报啊。杨锐吧在百日维新的末期吧，其实他已经对所谓新政啊绝望了吧，当时他的哥哥也死了，他哥哥好像是个知县吧，实际上就是杨锐本来很想回乡奔丧，那时候可能是7月底了还是8月初啊，也算远离京师这个是非之地吧。但是张之洞不答应，为啥在这个节骨眼上啊，所以说也给他来了个夺情啊。结果杨锐吧啊就是后来吧就是到9月份他就赶上了这个后来的这个戊戌政变了啊，还没等这个张之洞施救啊，杨锐就作为康党分子啊稀里糊涂里送了命啊。当然在他自己吧也有他自己的一些责任，就是他做事他不小心啊，不动脑子。任命杨锐啊谭嗣同等人为军机张经啊，是光绪无视啊慈禧太后的政治权威啊自行做出的重大的人事决定啊。这几个人别看他啊职位品位低，但是他的这个作用却很大啊。 实际上已经大大的激怒了慈禧啊，可是光绪啊居然还幻想争取慈禧的支持，以便于通过创立制度局或开茂勤殿的形式啊来掌握实权啊，由此打破目前的僵局啊，结果自然是没能如愿，反而啊让帝后矛盾表面化了啊。我们不能说啊这个慈禧啊他是反对变法的，但是有一个前提啊，就是不管你咋改啊，就是不能侵夺我老佛爷的权利，否则啊我老佛爷绝对不会做事啊。不侵夺老佛爷的权利啊，那还能叫改革吗？啊还是改革吗？啊其实啊也是可以的，经济改革啊教育改革啊都很重要啊，甚至包括适度的政治改革啊，他慈禧啊啊也不会反对的啊，像他当时日本德国的这些改革啊，其实啊对于皇室的这个权力吧，其实还是保留了很大的啊。慈禧太后吧给光绪啊甩了脸子啊，吓得光绪啊啊知难而退啊，这是1898年9月14日的事情啊，这是公历啊，就是阳历。在吃了大亏以后啊，光绪啊不再让康有为替自己出主意了啊，反而啊他认为就是军机四卿当中啊最为稳健的杨锐啊可以向他讨讨主意啊，看看下一步怎么办啊。这种咨询啊就是以所谓密诏的形式传达到杨锐这里的，而且密诏里没有提到康有为啊。9月17日啊，杨锐吧经过思考啊商量啊啊就是回复了皇上啊，他给了三条比较稳健的建议另外吧杨锐就是建议吧光绪帝啊赶紧啊就把这个康有为啊这个烫手的这个山芋吧就请出京师去啊。光绪啊采纳了杨锐的建议，当天就下诏叫康有为吧尽快离开啊北京啊。杨锐的这种建议吧，既是为了朝廷和光绪考虑啊，我估计吧可能也是为了拆康有为的台啊。光绪啊其实是不了解杨锐跟谭嗣同等三人的真实关系的啊，所以啊他又让吧杨锐跟谭嗣同等人啊一同商议啊。密诏吧实际上只是颁给杨锐一个人的啊，杨锐啊其实完全可以不提这个事情啊，只是向其他三个人啊讨点主意就行了。可是呢杨锐眼见啊康有为就要动身出京，在9月18日啊他居然又拿出了这个密诏啊给林旭看。这个林旭吧他就是康党，真正毁灭性的危机啊也就由此爆发，最终啊不仅导致流血的发生，而且导致啊光绪皇帝和变法维新同归于尽啊。其实没有证据表明啊光绪跟康党的密谋有什么关系啊，光绪啊事先啊也不知情，但是慈禧他却不这么看啊，所以啊光绪啊是百口莫辩啊。这啊就是康有为坑死光绪帝，进而助推大清灭亡的第一步啊。当然后面还有好多步，比如说啊在海外胡喷啊说光绪恨死了慈禧啊。需要我们那个特别注意的是，所谓的这个密诏就被康党当作了发动政变的动员令。那么这个密诏到底它是有几道呢？内容就是什么呢？康有为啊他说光绪给了他密诏啊要他起兵勤王，但是啊这个赵立人老师考证之后说吧，密诏其实啊只有给杨锐的那一道，根本没有给他康有为的啊。那毛海建啊老师他又分析吧，就算是真有密诏啊也只是要求康有为尽快南下以待来日使用什么的啊，可能也是客套话啊，或许吧也有可能是心里话啊。康有为啊自己后来所展示的那份密诏啊里面啊说什么将来更效驱驰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啊。这个吧就是说好像台湾学者黄章健吧，好像他说根本不像皇帝对大臣说话的语气啊，这个造假的破绽吧太明显了啊。这个 毛海健老师也是这样认为的。康有为啊，大概在七月底以前吧，就联络过这个袁世凯啊，为了进一步拉拢袁世凯。康有为啊，实际上啊，他是有些手段的啊，就是在九月十一日吧啊，康有为啊，带翰林侍读学士徐世进啊，这个人可能是个维新派，上折子保荐袁世凯。已经在官场啊摸爬滚打几十年的帝师翁弘和已经被打发回原籍了。光绪皇帝啊，合格这个时候吧，就是所能倚重的啊，也只有这个啊这几个毛头小子啊和康有为这个啊冒死鬼了啊。于是啊，光绪就采纳了康有为的建议啊，立即召袁世凯来京觐见啊。按照这个康有为的设想吧，除了这个加官进爵啊，光绪皇帝啊再对袁世凯特别的拉拢一下啊，这个事儿啊估计就成了。然后呢，康党可以借助袁世凯的兵力将颐和园围住，然后事先安插在袁世凯身边做参谋的这个谭嗣同的密友啊，江湖人士毕永年率这个同党吧百余人啊，直接就去挟持住慈禧太后，必要的时候甚至要杀掉慈禧啊。别说这个杀掉慈禧了啊，这百余人吧，江湖贱儿啊，放在袁世凯的身边啊，事成之后啊，把袁世凯杀掉都是有可能的啊，属于可能杀人灭口或者掌握那个什么，当然那时候估计他们也不敢啊，但是可以吧，就是啊，挟持袁世凯啊，让袁世凯作为他们的一个人质和棋子啊。但是袁世凯是多么聪明的人呀啊，除了康有为啊这种啊没有脑子的，谁还敢存有这种奢望啊。9月14日袁世凯到达北京，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了袁世凯啊。光绪啊见袁世凯后啊，不看见袁世凯，或者说听到袁世凯极力的赞扬朝廷的新政啊。啊，他当天就提升袁世凯为后五侍郎，命其继续专办练兵事宜。次日啊，袁世凯又入宫谢恩啊，光绪啊又夸奖袁世凯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啊，此后可以融入各办各事。啊，各办各事啊，实际上就是暗示啊，袁世凯以后啊可以不必受荣禄的节制啊，就是也有栽培袁世凯吧，将来这个独当一面的意思啊，这就是一种拉拢了。非常之时的破格之赏，意味着非常的利用啊。对此，袁世凯的头脑还是十分清楚的啊。18日啊，他便分别拜访了一干守旧王公大臣的府邸啊，表白了自己的心迹啊。就在当天的深夜吧，谭嗣同去拜访了袁世凯。当时袁世凯啊住在法华寺，谭嗣同啊试图用王允啊挑拨这个吕布啊除掉董卓的故事啊，让袁世凯吧除掉自己的这个顶头上司荣禄啊。与此同时吧，光绪帝按照康党的建议啊，要给啊袁世凯加官进爵，以示拉拢。啊，就是进一步的啊，再拉拢，再封官许愿啊。谭嗣同的父亲吧，谭继寻啊，当时是湖北巡抚啊，这个是很高的官了。谭嗣同啊，可以说是典型的一个官二代啊，他本该是一个纨绔子弟啊，可是这个人吧，他品格高尚啊，热情洋溢啊，具有一定的头脑啊。其实啊，他之前也是。啊，反对联络袁世凯的，但是无奈吧，康有为啊，他听不进去啊。谭嗣同啊，一面希望自己联络的那些江湖势力和他的挚友唐才常啊，带领人马入京相助啊。这个唐才常吧，可是谭嗣同的这个啊至交吧，生死的朋友啊，一面就只好。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啊。经过与袁世凯的一番交谈吧，啊，虽然袁世凯啊表面上啊做了可以围困颐和园的这个承诺，但是呢，谭嗣同却越发确信袁世凯这个人不可靠，而且把这么大胆的密谋告诉了对方，真可以说是把生死 把个人的生死啊，康党的生死啊，都交给了对方。回来以后吧，谭嗣同啊，就把法华寺之行啊，告诉了这个来访的毕永年。啊，毕永年啊，他江湖经验多啊，对人的理解吧，可能要深刻一点。他一听就知道大事不妙啊，赶紧劝说谭嗣同啊离开虎口啊，以免与维新事业同归于尽。可是呢，谭嗣同这个人呀、啊，是个世间奇男子啊，他的品格啊，咱前面已经说了非常高尚，他不愿意啊做事情有始无终啊，而且他内心可能也比较矛盾吧。他虽然他也有这种种族革命的心思啊，但他应该也有些旧观念吧啊。他见光绪啊如此的厚待自己啊，出于忠君思想也好，出于士为知己者死的这个心理也好啊，反正吧，谭嗣同吧开始准备啊，以一死酬圣祖啊，就他自己眼中的圣祖光绪啊。两年后啊，唐才常的这个心理啊，就他这个庚子亲王的时候啊，搞自立军的时候，他的这个心理啊也非常矛盾啊，他在保皇啊和这个革命之间也是犹疑不定。另外啊，谭嗣同啊看到了日本为什么实现了明治维新啊，就是因为这个搞这个明治维新嘛，也在之前和之中也死难了好多的志士，因此谭嗣同他就认为啊，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至嗣同死啊。这个谭嗣同啊，虽然是生长在一个官宦之家了啊，但是呢他从小吧就是生母死得早啊，可能他有几岁就死了啊，他呀没少在家里受虐待啊，受他老爹严管嘛，老爹可能是就是特别特别专制的那种家长啊，他多次啊就险些丧命啊，由此吧啊，让这个谭嗣同啊对于这个生命啊，他有了跟别人他不同的那么一个看法吧啊，包括他研究这个基督教佛经啊什么这些东西啊，墨子呀、可能这些方面也很重要。谭嗣同在自己的这个作品啊，著作就是《人学》的自序当中，他就提到，吾自少自壮啊，就从小到大便遭纲伦之恶啊，含勇其苦，待非生人所能忍受，贫死累矣而逐不死，犹是一清生命，以为快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身念高望，思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啊，就谭嗣同他自己认为吧，是这个独特而痛苦的这个生长环境吧，决定了他轻生命利人不辞劳苦的这样的一种可贵的啊意念吧。应该说啊，谭嗣同啊确实是一位与康有为这种货色完全不同的维新志士，是一个真正的大写的人啊。他虽然个性和这个思想吧都比较激烈啊，可是如果不跟康有为搅在一起，恐怕他就不会死那么早，甚至还有可能在将来大有作为啊，因为这个人进取心特别强，而且又特别好学。在讲述这个下面史实之前吧，我不能不再强调一句啊，戊戌政变前后的事情啊，它有点复杂，一不小心吧，就可能要搞错啊。如果这里吧，我出现了什么史实上的硬伤啊，啊，材料判断有错误呀，啊，还请大家多多谅解吧啊，毕竟啊也不是写论文啊，我所查考的这个资料吧，可能也不是很多啊，或者说时间也不是很充足啊。下面继续啊，9月19日下午啊，康有为吧在出京以前啊，还见了一下啊来华访问的这个前日本首相啊伊藤博文啊，伊藤博文啊对康有为啊丝毫不以为然啊，从骨子里就看不起康有为，所以啊他毫不掩饰的以教训轻蔑的口吻跟康有为说话啊，但是跟荣禄李鸿章这些人讲话的时候他就比较客气。后来啊，康有为去了日本啊，伊藤博文啊不单与他没有任何来往啊，伊藤博文吧还说康有为啊年壮气锐，轻率短虑啊，不足以成事啊，并且啊他也加入了驱逐啊康有为的行列啊，所以康有为在日本可能待了几个月之有。20日 啊，袁世凯再次入宫向光绪皇帝请训告别啊。按照袁世凯自己啊，那叫什么呢，戊戌日记里边说的吧，光绪悄悄地告诉袁世凯说啊，他这个交代的差事办得好啊，如果办得好啊，将来吧就升你做直隶总督啊。但是呢，这个袁世凯就上奏说，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忧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啊清进啊，如操之太极，必生流弊。且变法犹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实务、老成持重啊，如张之洞者，占相主持，自新进诸臣，故不乏明达猛勇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缜密啊。倘有疏忽，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执臣啊。这里吧，就是袁世凯吧，实际上也委婉地表示了不同意康有为、谭嗣同等人政变的计划这么一个意思啊。他也希望皇上引用稳健老成的维新派啊，主持变法，比如像张之洞这样的人啊。但是呢，这个可能光绪自己吧，他可能啊也不是太了解啊康有为等人的这个阴谋。当天呀、啊，袁世凯就乘坐火车返回了天津啊，然后啊前往荣禄处啊告发康党的密谋啊。荣禄他此时啊是直隶总督吧，应该办公地址在天津啊，当然有一半的时候可能在保定。荣禄虽然是慈禧的宠臣啊，可是他却没有立即把康党的密谋上告慈禧太后，反而是拖延了大概24个小时吧。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啊，根据这个赵立人老师的分析啊，荣禄与袁世凯二人啊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但是他们生怕密谋会危及光绪帝，所以犹豫再三啊，最后实在是想不出什么办法啊，想不出什么保全皇帝的好办法，最后只好如实上告啊。后来吧，慈禧啊就是想废除光绪，后来啊，但是荣禄啊他们都表示反对。不管怎么说啊，因为这种告密活动吧，袁世凯在历史上的名声啊算是第一次被严重的搞臭了啊。啊，可能这因为这个搞臭吧，后边还有一系列的这个影响啊，都很不好啊，对袁世凯造成的影响和对啊中国这个政治啊它的影响都很不好。我们今天重新检讨这个历史啊，我想也应该啊还给袁世凯一个公道吧。在慈禧老佛爷看来啊，光绪提拔袁世凯应该是一个很不妙的信号。21日啊，慈禧在保守派的呼声之下，不得不决定先发制人，再次出来啊宣布训政，并且把光绪帝啊给算是软禁起来了吧，控制起来了啊。当然这个时候不是特别严重，这时候啊慈禧啊其实啊心情上他依然吧还比较轻松啊，不觉得有啥大事儿啊，不觉得有啥大不了的啊。所以当天吧又悠哉悠哉地返回了颐和园啊。历史上吧将慈禧及保守派的这种行为称之为戊戌政变啊，实际上这是完全错误的啊，或者说比较错误的。实际上权力他一直掌握在啊，牢牢地掌握在慈禧手里了，他还用政变吗啊？发动政变为谁的啊，或者企图发动政变的其实是康党啊，慈禧的行动啊，其实只是一场政治整肃活动而已啊。这种整肃吧，就是可大可小啊，对光绪的这个发落吧啊，也是可轻可重啊。应该是在第二天吧，也就是9月22日啊，荣禄进京，把袁世凯告密的内容向慈禧做了汇报啊。慈禧听后大惊啊，啊，没想到啊，这伙人胆大包天啊，当即下令捉拿康党，一时间提起四处，京师的气氛骤然紧张万分。康有为的弟弟啊康广文首先被捕。次日清晨，正在忙活着营救光绪帝的谭嗣同等人被捕啊，就不是等人了，就他主要是啊。接着林旭、杨锐、杨森秀等人也陆续被捕，并且还从他们的住处啊搜查出了大量的信件 啊，凭借着这一大堆啊，就口无遮拦啊，彼此又藕断丝连的这些信件，原本是可以啊搞一场政治大清洗的啊，这就是可能兴一场衣冠大狱了。可是啊，在9月28日，清廷啊突然就将所谓的这个戊戌六君子给处死了啊，他也没怎么审问。后来啊，这个惊天大案也没株连多少人啊，像康梁的亲属吧，他们也都跑到了香港和澳门等地啊，好像也没受多大的株连啊。梁启超家吧，就本来就过得非常困苦啊，他的那个夫人吧，好像家境很好啊，但是跑到梁启超家里去生活啊，就忍受不了那种辛苦啊。梁启超的老爹吧，啊，一看儿子啊名动天下了啊，虽然当时被朝廷通缉了，但啊更应该给家里做点贡献了啊，因为你毕竟连累家里了嘛，就专门跑到日本啊管儿子要钱啊，而且是当口好像要很多吧，要了2000块大洋啊，不给就不走啊。梁启超没办法啊，他就请朋友集了资啊，给了他老爹啊2000块大洋啊，这个2000块大洋啊，绝对是当时的一笔巨款啊啊。后来好像是买地，买了最起码有50亩啊，从此反正梁启超父亲的生活啊就特别滋润了啊，他前半生啊就过得就很窝囊啊，很憋屈啊啊，这也可以说真是国家不幸梁家幸啊，人家梁家啊人家小康了。不兴这个大狱吧，这可以说是皇权专制之下空前绝后的事情了啊。慈禧这样处理完全是为了安定人心，安定关心考虑啊，他也是怕进一步激化朝廷内部的矛盾啊，以免让这个本已风雨飘摇的朝廷啊经受巨大的震动吧。但是呢就因为这场所谓的大整肃吧啊，导致保守派或者极端保守派上台啊，甚至也挟制住了慈禧啊。当然说了，也不能说是挟制住慈禧，但是对慈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啊，就是在政策上啊，甚至说有点绑架慈禧了啊。所以说后边的这个庚子国变啊、义和团运动、庚子国变啊这些东西啊，都是跟这个戊戌变法的这个失败它是紧密相关的啊。这个然后义和团运动和庚子国变啊，又间接的啊，或者是直接的助推了大清走向灭亡啊，所以我就说康有为应该说是大清灭亡的重要的推手之一，算是歪打正着了被他啊。可是变法维新事业暂时是夭折了，慈禧又恢复了很多旧法，其中很多啊确实是倒行逆施的举措啊。慈禧啊之所以如此的转变吧，也跟他对西学、对革新派的这个观感啊大变有关啊，他不能不暂时排斥西学，排斥革新派。另外吧，日本、英国方面啊，还帮助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脱逃啊，还纵容他们在报纸上诋毁自己，纵容他们对朝廷和自己啊胡喷啊瞎喷啊，这让慈禧啊也恨上了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列强啊。这里啊，我们当然可以责怪啊这个慈禧啊非理性情绪。啊，或者说我分析啊，就是女人的心理，说我对你这么好，你们这些几个国家狼心狗肺啊，然后恩将仇报什么的啊。但是如果没有康有为等人的这种轻率鲁莽极端的表现，那么断然不至于慈禧啊会啊如此的这个走向反动吧。如果说谁要对大清变法失败来承担一份责任的话，那么康有为的责任无疑啊，他是相当大的，甚至是第一位的。康有为吧是9月20日出京的啊，就是算是算是政变起，不是整肃之前7天吧啊，或者大整肃前2天啊。去上海的路上还在烟台上岸啊，买了烟台的梨啊，还买了一些玩供玩赏的石头吧，因为他比较喜欢金石这些玩意儿嘛。愚蠢麻木的康有为对于朝中的变局和形势的危险几乎是一无所知啊，如果不是啊上海方面的清朝官员的这个失守啊或者疏忽，和英国方面的及时的这个出手相助，那么康有为必然是难逃厄运啊。接着英国人又把康有为啊转送到了日本人手里啊，就是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英国和日本啊 他们其实是保护啊所谓这个政治犯的意思。因为他们当时吧也是相信康有为是所谓的保皇派啊，而西方啊对于光绪啊还是很有好感的啊，毕竟光绪他也啊搞维新嘛啊，搞开放算是。梁启超吧在政变发生时逃到了日本领事馆啊，如果不是因为啊荣禄啊他有点惜才吧，没有跟这个日本人撕破脸啊，那么梁启超啊恐怕也是在劫难逃啊，也算是荣禄放他一马吧。康有为到了日本以后啊，日本的这个时事新闻报道说啊，来日本的清国亡命客康有为不以死承当政变的决心，今回的政变事前已知悉，不和同事人士相商量，竟率先逃出北京啊，那意思就是他可耻了。虽然这个报道吧就不太真实啊，但是啊也严重打击了这个康有为在日本人心中的这个形象了啊，就很不利于啊康有为啊他继续啊鼓吹啊说大话造假哈、啊，继续这个美化自己，所以日本人不吃这一套啊。先期逃到日本的这个维新人士吧，王兆啊他也勉强上个康党吧啊，被康有为拖下水的这个人啊。在与日本方面的这个全养义比谈时啊，他就指责康梁啊是如衣杀人啊，后来加上这个嫖妓不给钱啊，前面说的那些这个恶行吧，以及清廷的抗议啊，日本人啊就把康有为啊给礼送出境了啊。而梁启超吧啊被日本人认为是一个可造之才吧啊，被允许留在日本啊进行学习啊。康有为啊名义上他是保皇派啊编造出那些一代诏啊之类的这个鬼话吧，实际上他巴不得啊光绪啊跟真的跟慈禧闹翻啊，也巴不得光绪早死啊，这样他就死无对证了啊，他也隔着可以打着这个保皇的幌子啊，来四处的招摇撞骗啊，四处的这个敛财啊。过去吧有学者就指责康有为啊，说他在海外的言论大大的损害了光绪与慈禧之间的关系啊，如果是为了光绪的安危考虑，那么康有为啊应该极力表达光绪孝敬慈禧的意思，而不是相反啊。现在我们明白了，在这个问题上康有为啊倒不是多蠢，而就是坏啊，他是没安好心啊。1899年4月7日啊，康有为抵达了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啊，7月20日啊保皇会正式成立啊。康有为啊原本是一个种族革命的倡导者，为什么他现在又打保皇的旗号了呢？而且啊这一打十多年甚至是啊一辈子啊，其实啊他的这个出发点啊完全是啊出于这个个人的这个利益考虑，如果他不打保皇的旗号，或者打一段时间就不打了，那么不利于啊维护他的这个所谓的忠义的忠臣的形象啊，不利于他在海外大肆搜刮钱财，因为当时啊海外华人啊是普遍同情光绪推崇光绪的啊。康有为啊正是摸准了海外华人的这种心理啊。当然吧这个梁启超啊他还是不一样的啊，他是从一种学理的高度，一种政治啊的判断着眼，认为君主立宪制更适宜当时的中国，所以啊他一直坚持这个保皇的立场啊，尽管他对于清朝皇帝啊也不是那么尊重啊。这里啊我们再介绍一个秘闻啊，就是慈禧和清廷啊就是不能容忍这个康有为啊在海外这个胡喷瞎喷乱喷啊，曾经啊就想收买这个杀手，想要刺杀康有为。当时吧啊就是两广总督李鸿章啊算是负责这个事情啊，他就联系了这个孙文方面啊，孙文啊同意刺杀康有为啊，至少是说啊可以谈一谈啊。那么这个孙文啊他同意刺杀康有为，他是报私仇呢，还是故意想骗李鸿章的钱呢？而李鸿章呢是那么好骗的吗？啊，所以我分析吧，这个可能吧，孙文吧他真有可能想干掉康有为，这两个人反正起码是有过节的。因为这个庚子国变发生啊，就是八国联军来华吧， 李鸿章啊被清廷从广东招到了北方，跟八国联军谈判。在途经上海的时候啊，李鸿章啊与孙文啊，就是我再说的就是孙中山了，两个人于1900年的9月1日啊，在上海吧，可能是见了一面啊，这两个人可能见了一面，看来谈的不错啊。可是吧，后来这个李鸿章嘛，他一去不返啊。李鸿章这年他都77岁了，第二年就死了，他死在了天津，当时78岁啊。这个联络刺杀康有为的事情啊，也就不了了之了啊。因为这个慈禧吧，他也跑到西安去了啊，这个惊魂未定啊什么的，这个康有为这个事他也管不了了啊，或者说暂时他也顾不过来了啊。有一回吧，就是康有为吧，在香港落脚时啊。香港落脚的时候啊，倒是差点倒霉啊，可能有刺杀他的啊。可是呢，由于港英种族的保护吧啊，当时康有为可能是回香港看他妈啊，听说他妈病了还是怎么着，然后吧再次让康有为啊就死里逃生啊，这也是英国方面啊算是又一次救了他。下面的内容吧啊，就是他的晚年了。我们就长话短说啊，康有为在海外啊，完全是把政治啊做成了一桩生意啊，为了筹得更多的款项啊，除了保皇的大旗啊，还必须啊要有更能激动人心的这个宣传亮点啊。慈禧一伙策划的啊己亥建储闹剧啊，就是用那个大阿哥想取代慈禧光绪啊，那个大阿哥叫什么来着，叫朴俊啊，爱卿叫了朴俊啊，当时好像15岁，以及唐才常主动请缨秦王啊，都为康有为提供了良机啊，提供了宣传啊造势的这个机会了。应该说吧，国家不幸啊却成全了康有为啊。当时啊，当然庚子国难的直接原因啊，也是由于维新啊，戊戌维新中康有为等人的恶劣表现所引发的啊，保守派反扑啊，因为这个宣传亮点啊非常突出啊，康有为一伙确实啊在这个海外华人圈里吧搂到了好多钱，因为当时吧也算是离这个戊戌失败啊才啊一年多点时间嘛啊，顶多两年啊，大家就是还这个心情还比较热啊。但是后来吧，唐才常啊为什么失败和死难了呢？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啊，就是康有为他根本不愿意出席啊，啊答应的时间，答应的这个事情他不兑现啊，这个因为这个军费吧迟迟不能到账，唐才常这边吧他已经联络就绪的这个准备啊参加举事的这个清军官兵吧啊，准备这个造反，就是就有些心灰意冷了啊，最后离心离德啊，有些人吧就为求自保和富贵啊，甚至还出手逆告啊，当时是在这个。武汉武昌啊，最后吧就是张之洞方面啊就把这个唐才常啊给抓住了，后来把他给处死了。唐才常的这个自立军啊失败以后啊，为了制造这个新的宣传热点啊，这个康有为啊还联络内地的这个江湖势力会党势力啊，想要利用他们来闹出一些动静来啊。但是呢，康有为的这个卑劣在于啊，他是一点钱都不想出，只想让马儿跑，却不跟马儿吵吃啊！在这方面，他还不如孙文做得好。人家孙文好歹是给钱的啊。孙文吧，本人也会往这个起事啊、革命的现场走一走啊，做做秀。那些江湖势力呢，虽然都是乌合之众啊，但是人家也算守江湖规矩，就算啊从事这个造反工作啊不认真。啊，但是人家肯定会闹一闹这个动静的啊。孙文是说大话使小钱啊，还做做秀；康有为是说大话不使钱啊，他也不做秀，或者说他都害怕冒险啊，一点冒险的心思都没有。为了给大家一个交代啊，康有为又别出心裁啊，等到某地闹出民乱了。啊，康党或者康有为就说，哎，那是我们组织和发动的啊。但是呢，久而久之，大家都看到了他们这种卑鄙的伎俩 啊，为了减少成本啊，康有为还试图收买一个啊女子啊进宫去刺杀慈禧啊，但是那个女的吧提出必须资助自己在美国完成高等教育，这样就可以打着入宫啊做宫廷女教师的幌子啊接近慈禧啊。可是没想到呢，那个女的啊她完成了学业以后啊居然改主意了啊，算是把康有为这个大骗子也骗了一回啊。当然了，他可能之前也许是真诚的啊，但是后来改变了主意啊，但这个也不好说。但是呢，康有为也拿人家没办法啊。保皇会设立总会和分会啊，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166个城市都建立了分会组织啊。康有为这个人吧，一点民主精神都没有。所以啊，保皇会啊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一切大权都掌握在康有为这个总会长手里。当时吧，仅仅在海外的这个越籍华人呀，就是广东的这些华人就有500万人啊。起初啊，保皇会的欺骗性又很强，所以啊，这个保皇会的这个进项还是很丰厚的啊。从这里我们也看出啊，就是康有为吧把孔子的学说啊，儒家的这个学说完全扭曲为一种邪教，然后再把这个邪教当成自己敛财的工具啊。其实啊，他这个套路跟现在的很多这个邪教都是一模一样的啊，就是从古到今嘛，这些套路啊真是非常相似啊，而且又反复的啊，就是一般民众他这个判断力啊或者鉴别力啊都是这么差啊。当然了，为什么这么差呢？肯定啊，有这个制度因素啦，言论不自由造成的新闻不自由，然后包括民众的素质有待提高，然后我们的教育问题啊，当然最后还是落实到这个制度问题。那个战后韩国的这个第一任总统这个李承晚吧，啊，当时吧在美国啊混的可能不是很好啊，他眼见人家康圣人手面子特别大啊，出手就是啊一掷千金，就特别的羡慕。啊，这个李承晚吧还试图啊骗康有为几个钱花花，但是呢康有为太抠门了，这个李承晚吧没能如愿啊。但是后来呢，慢慢的大家啊就看穿了康有为的这种伎俩啊，就因为他是毫不掩饰，你知道吧，他奢侈无度啊，荒淫无度，毫不掩饰啊，加上保皇会啊没有什么实际成绩啊，所以这个资金嘛资助就不断减少啊，保皇会也就慢慢的衰败下去了啊。保皇会吧他就最后就衰败了，就好像就消亡了。康有为本人吧就是奢侈无度啊，他在海外购买了大量的文物啊，比如在意大利啊买了好多的这个古董什么的啊，花费甚巨啊。康有为也试图以投资的方式来扩大财富啊，进行财富的再生产。可是呢，由于此人根本不具备经营管理才能，再加上支出毫无节制毫无章法，所以他的投资活动也是基本以失败告终。在1908年前后，由于公私不分，管理混乱，又随意挪用商业资金为别用，导致康有为在商务方面出现了严重危机。这本来是他咎由自取，可是他说硬拉人家不相关的政法公司啊，想做人让人家做垫背的啊，强取人家啊这个政法公司啊入伍的这个血汗钱来填补自己的亏空，造成了大窟窿啊。同样啊，持保皇立场的这个刘世纪啊，出于对股东负责啊，硬是回绝了康有为的过分要求，结果引发了一场政法血案啊。在这个血案当中啊，梁启超他实际上也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所以赵林老师对这个梁启超他批评也非常厉害啊。刘世纪啊这个最后被暗杀了嘛，令康党在道义上是彻底的破产啊，他也成为很多华侨由保皇而转向革命的一大的动因啊。当然也跟清廷啊他们一些改革的时候就是啊改革不得法，或者说啊改革显得有点啊倒行逆施吧啊，这些因素有关系。应该说吧，这场血案完全是一场刑事案件啊，而不算政治案件。虽然那个证据错凿啊，但是清政府吧他害怕对外交涉啊，所以啊他没敢要求引渡康有为。 康有为啊，在海外啊，只是一味的逍遥玩乐啊，正经事儿是一点不干啊。以前还有人传言说，康有为曾经就美国排华法案向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进行过面谈和抗议，可是一经细致的考证，发现这件事也是子虚乌有。梁启超在日本办报，资金紧张啊，按理说康有为啊，这回你总该出点血吧，可是呢，梁启超再三央求康有为，他就是不出血，就是不支持，导致吧梁启超的生活啊非常的困苦啊。梁启超后来跟康有为吧若即若离啊，就差不多脱离关系了啊。就是说固然啊是因为康有为干啥啥不行啊，但一部分原因啊也是这个当老师的太无情无义啊，吃啥啥不剩啊。另外啊，康有为啊还故意骗婚啊，他在海外谎称自己是一个官夫啊，老婆死了，结果就娶了一个小他33岁的何姓女子啊。这个何姓女子啊也算是一个新女性吧啊，毕竟在海外生活长大啊。当他发现自己原来啊不过是康有为的又一个小妾时，哎呀，内心真是抑郁万分啊。最后24岁的方龄啊就过世了。除了各种公费旅游啊，公费旅游，康有为啊不仅拿了钱啊，搂来的钱啊，为自己盖了多处别墅，也先后娶了6位夫人，其中还有一位曾是他的日本籍女佣啊。在康有为70岁去世的时候啊，还有4位夫人在世啊。我就说吧，如果说这些公费旅游啊啊，在环球旅行吧，如果啊康有为是为了扩大见闻啊，对各国进行考察，然后就提升自己的视野和学问啊，转化为一种积极的思想的话，那么这些钱花的可真是值了。可惜啊，又是我们一厢情愿啊。大清灭亡以后吧，自号天游画人的这个康有为吧，啊，不仅在啊国内外四处的云游啊，还试图继续进行政治投机啊。1913年康有为的弟子们啊办了一个不忍杂志啊，这个杂志啊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完全是康有为的一言堂，就是这个杂志不发表其他任何人的文章啊，全都是康有为的旧作啊或者是新作啊，可谓是世界报刊史上啊罕见的这么一个现象啊，罕见的这个无耻。我们不得不说啊，康有为的这个吃相实在是太难看，太难看了啊，难看到让人想骂娘。康有为在民国初年还想倒元啊，就是不自量力嘛，结果引起梁启超和一些弟子的尖锐批评，而且吧，就是也是因为康有为啊，他太不识时务啊。经过弟子们的这番批评之后啊，康有为啊又试图啊跟袁世凯套近乎啊，多次啊，就是想投靠袁世凯，但是袁世凯太晓得啊康某人是个什么货色了，所以对康有为是既利用又防范啊。比如说康有为搞出了一个孔教会啊，想要给袁世凯称帝抬轿子啊，但是当他成为孔教会的总会长之后，袁世凯看穿了康有为想要通过孔教会尽收全国的野心啊，就开始打压孔教会。康有为吧后来又参与了张勋复辟运动啊，在这个失败以后啊就受到通缉啊，等到这个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驱赶到天津日租界后啊，唯恐落于人后的康有为啊，他不顾老迈，马上风尘仆仆地从上海赶到啊所谓的天津行在，进行三跪九叩，着实过了一把觐见天子的大瘾啊。要做一个像郑孝胥一样的这个满清遗老啊也没什么，这无非是个人的政治选择啊。偏偏康有为惯于脚踩多只船，一点节操都没有啊。比如1923年4月炙手可热的北洋军头啊 五省联赛吧，好像啊，不是十四省联赛啊。当时吧，啊，吴佩孚吧，他应该是一个什么什么来，好像是一个什么副使吧，他不是十四省联赛当时啊。康有为又特去啊，就是这个吴佩孚所在的这个洛阳吧，进行啊祝贺，并投其所好的啊献这个寿联啊，说到牧野阴阳百岁功名才半纪啊，洛阳虎踞啊，八方风雨会中州啊，就是溜须拍马吧。这个号名的这个吴玉帅啊，吴佩孚啊，得这个联儿大喜啊，因为拍马拍得太好了啊，就带康有为就上宾啊。从洛阳出来以后啊，康有为又拿着吴佩孚的这个专函啊，去了陕西，陕西督军兼省长刘振华将康有为恭迎入城。刘振华安排康有为到陕西的一个高校啊去演讲啊，因为当时吧受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这个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响彻云霄，师生们对于康有为啊演讲的这个孔教是兴趣缺缺啊，纷纷退席啊。刘振华急忙命士兵阻止啊，结果啊有些人实在是啊就是不忍啊，就不愿意听，居然就跳窗户逃跑了。这次西安之行啊，康有为最惹怒意啊，最受批评啊，这就是盗经啊，盗经这件事儿啊。这件事儿的细节吧众说纷纭，有点乱啊，经过大致的梳理啊，基本可以确定这样几点。第一，康有为是觉得人家卧龙寺所收藏的经书啊很古老啊，有文物价值啊，因此吧他就起了据为己有之心啊，最后他啊私用骗术得手啊。第二啊，被康有为骗去的佛经啊是南宋弃沙大藏经啊，我也不知道是大藏经还是大藏经，应该大藏经。康有为啊当时的这个说辞吧，可能是为了说是啊为了保护佛经吧啊，自己吧可以把佛经拉到上海进行复印啊，以便于保存吧，就是他自己可能说我要个复印本就行了啊。因为这个新版吧是这个复印版吧是个没有文物价值，但是呢他最后失言啊，就把这个原版给扣下了，可能还了人家一个复印版。第三，就是在运输过程当中啊，这批佛经啊被遗失了一部分啊。为什么会遗失呢？有可能吧是因为康有为吧做贼心虚啊，有意为了转移他人视线啊，导致忙中有乱，忙中有失吧。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吧，就康有为的问题啊，他绝不仅仅是啊政治问题、学术问题啊，他所犯下的这个杀人、骗婚、骗经、骗文物啊，这个恶行吧，这些事实上已经构成了民事、刑事的犯罪啊，基本上也是证据确凿吧，虽然也没有绝对的法庭来审理来定案啊，就是私欲恶性膨胀啊。变态人格恶性发作的结果啊，这就是康有为啊，他这个私欲恶性膨胀，变态人格恶性发作的那个结果啊。这个让我想起就是前几天去世的啊李敖啊李大师啊，他啊也是这类人。1926年吧，康有为又在上海创办了一个天游学院啊，很幸运的是这个学院招收了一些后来非常有名的学生，比如刘海粟、萧贤、徐悲鸿、徐志摩等拜门弟子啊。我估计吧可能他们也是被康有为的这个虚名所迷惑啊，但康有为不久啊就死了，实际上也谈不上什么私恩吧。1927年3月31日凌晨5:30啊，69周岁啊，虚岁就是70岁了啊，康有为死在了青岛。对于他的死因众说纷纭啊，有的说他是死于啊急性病，有的则说他是死于食物中毒，更有的说是死于国民党特务的啊毒杀。这个赵立仁老师分析吧，从国民党的这个行事风格和他们跟康有为的这个历史夙愿来看吧，毒杀一个过气的政敌虽然有点匪夷所思啊，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啊，只是还需要更多的这个证据的支持吧。1919年啊，梁鼎芬死的时候啊，就是以前他是 康有为的这个好友，后来决裂的那个啊，那个人可能应该实际上是一个遗老吧。溥仪啊，赠予其谥号为文宗啊，可能这个谥号褒奖的性质啊就比较明显吧。康有为死后，康有为的弟子徐勤的儿子徐良啊，也跑到天津啊去找溥仪啊要谥号。当时啊，在溥仪身边的这个清朝遗老啊陈宝琛和这个邓肖旭等人认为啊，康有为啊实际上是光绪帝啊被囚杀的这个祸端的制造者啊，就是说啊也算是个历史罪人嘛，不应该啊赐予谥号啊。溥仪吧就算是言听计从了，结果气得徐良扬言要收拾这个陈宝琛和邓肖旭啊。这里我说一下，这个陈宝琛吧和这个陈寅恪的爷爷陈宝珍啊，他两个啊字儿啊名啊这个发音有点一样，但是是两个不同的人吧。这个陈宝珍活到1938年，但是陈寅恪的爷爷不仅年龄大，而且1900年就死了啊。1966年8月啊，位于青岛崂山某中学的康有为墓地啊被这个红卫兵红小将们给掘开了，最后啊只剩下这个颅骨啊被保存于啊青岛博物馆啊，这个也算是这个恶人自有恶人磨了。好的，康有为的生平啊就介绍到这里了啊，下面就补充介绍一下他在死后发表的重要作品大同书吧。啊，让我们看看这部奇葩之书啊到底是何等的又红又专啊。大同书是康有为晚年的作品啊，他被认为是吸收金文经学的公羊三世说和礼运啊，就是礼记礼运的小康大同思想，融合儒佛二家，结合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空想社会主义啊，虚构了一个中国特色的啊有中国特色的这个大同世界啊。这一段是加引号的。在大同书这部书里吧，充斥了康有为的各种奇谈怪论啊，狂夫一语啊，比如他主张大同之世自发自虚啊，自虚眉皆尽剃除啊，五阴之毛皆当剃落啊，唯鼻毛以御尘埃晦习晦气啊，则略减而留之啊。就是说他既然主张把人的这个毛发都剃干净啊，把人的这个毛发都剃干净，都干干净净的，光剩鼻毛啊，稍微修理修理。而且他还要消灭家族家庭，还说什么男女同息不得一年，借期须一人啊，就是说男女在一块同房嘛，就不能超过一年啊，借到时候吧啊，男女就该啊换夫换妻了啊。这分明啊，这就是共产共妻了啊，就是康有为他自然居然就想出有这样的想法，消灭家族家庭这种想法，我觉得这个特别啊值得深思吧。就是他怎么能有这样的极端的想法呢？我觉得就跟他啊个人的这种啊无情无义啊，就是说啊这种离经叛道，这种惊世骇俗啊，这种啊寡廉鲜耻啊，他的这些方面他的都有关系。因为能产生这样的想法的人啊，绝对是一个奇葩啊。夫妻啊所生的孩子吧，也都送到公立啊育婴院去啊，凡教养之责皆政府认知啊，父母不得而施以啊。这个想法吧，可能以前斯巴达那个时候好像有这样的东西啊，古代斯巴达，然后吧好像卢梭也有这样的想法啊。当然卢梭吧他的问题啊跟康有为可能也有点类似啊。啊，这里我们就不批评卢梭了啊，以后再说。还要设立啊公共宿舍、公共食堂啊，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收入自由享用啊。人死了以后吧，死则火葬啊，火葬场啊，毗邻为啊肥料化工厂啊，就是说火葬场吧，就靠近这个就算是化肥厂了之类的啊。这类极端的主张啊，其实啊在大跃进时代都基本实现了，而恶果不难从亲历者的回忆里一窥究竟啊。偏偏还真有人拿这种啊疯狂的鬼话当回事。话说1958年8月6日 啊，国家主席啊，刘主席啊，曾派中共中央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仁啊，专门带着大丛书啊，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啊。当然了，这个他怎么搞的啊？这个没有看到太多的材料。如果将来大家啊，谁了解这段历史啊，也可以就是谈一谈啊，共享一下，看看到底是啊怎么运作的啊。当康有为第一次见到啊黑人时啊，着实被吓了一跳。他居然认为黑人啊根本不是人，而是介于人和黑猩猩之间的一个物种。于是康有为就建议对黑人啊进行绝育手术啊，这可真是比种族歧视还严重的一种偏见啊，也体现了康有为的这种无知。就像我前面说的，如果康有为这种人啊掌握了国家的绝对权力，以他的这种疯狂吧啊，以他的这种啊极端的这种自私啊，极端的这种愚蠢和邪恶啊，他会比彭秀全还正常一点吗？啊，我估计就很难。当然中国倒真是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啊，提前实现了共产主义了。当然这个共产主义是个什么货色啊，那个大家就很明白了。从康有为的生平和思想来看，确实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一些深思。比如说我们要不要思考一个政治人物的师德与其功德之间的关联呢？啊，这个话题吧就大家经常来讨论啊。当然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吧，我们也不能不先来思考一下，到底啊哪些算是功德，哪些啊才算是个人的师德呢？而且像康有为这种，他明显是违背了法律了嘛，对不对？在西方吧也有很多这个知名的这个知识分子是这个独裁者集权制度的这个支持者和辩护人，比如说萨特、海德格尔、福柯啊，和这个卡尔斯密特啊，还有这个啊，还有很多吧，反正啊，这种现象在西方知识界其实也引起过很广泛、很深入的这个讨论啊，包括那是什么海明威呀、甚至罗素都被批评过啊，还有。像那个甚至连那个托尔斯泰什么的好像也都被批评过啊。西方啊也啊，还布莱希特啊什么的，西方也在思考为什么啊会出现这类人物啊。当然啊，更有诸如这个葛培尔啊这类奇葩啊，就是说他们是怎么啊，是什么土壤中啊才能长出他们这种人来。同样的啊，诸如啊康有为、荀文啊，包括什么陈独秀一类的人物啊，包括伟大领袖那些啊，也是我们中国人所要面对的这个重大的历史课题啊。康有为啊一生啊大话假话说尽啊，其政治诚信度无限接近于零啊。严复吧就曾经他就说过，华风之弊八字尽之，死与作为终于无耻啊。这话翻译就是中国人的这个弊病啊，用八个字啊就可以完整的概括啊，死与作为终于无耻啊，就是说开始的时候说假话啊，到最后就是啊就是没有廉耻之心啊。康有为啊其实就是这种啊，不良风气啊，这种作为无耻的不良风气的这个典型体现了，而他最终也彻底啊，沦落为一个无耻自由的这个斯文败类啊。而康有为之所以得以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上拙劣表演，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晚清啊整个社会的一种病态和溃烂的表现，是各种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病态的一种反应啊。有人或许啊会问了，为什么康有为这类人物的历史形象或者说康梁的神话长期得不到祛魅呢？我想原因大概有这样几个。第一，研究这些问题本身啊它就是相当复杂的一个问题嘛，就像毛侃涅老师啊为了戊戌变法这个题目他花了好像是13年的时间啊，那才是基本的好像啊说得过去了啊，在他自己认为啊已经差不多了。第二，就是在中国啊越激进啊越看似进步的这种声音就越容易得到肯定 啊，康梁嘛，他又长期的主宰这个话语权啊，尤其是梁启超啊，笔杆子又那么强啊，导致人们啊就是难辨真伪。当然，梁启超后来的这个形象表现还都不错啊，就容易啊给人啊以为康有为可能也不错啊，给人这种错觉。第三就是1949年结束战乱之后的中国学术研究啊长期不正常啊，实际上就耽误了这种拨乱反正的时间啊。当然了，最后我还是要强调吧，我今天依据几位学者的研究成果所建构出的康有为形象啊，肯定不可能是康有为的这个最终形象啊，所以说历史啊它是没法盖棺定论的。但是呢，论从史出啊，想要重新还原一个不一样的康有为，除非可以推翻这些历史证据。不过有些人啊，尽管就承认吧，我说的这些可能都是事实啊，但是他们呢还是觉得不应该彻底的否定康有为啊，还说什么要对历史存温情啊。当然我也说不定说不好，这到底算不算彻底否定康有为，毕竟也承认他有点小功绩嘛，比如说啊启蒙梁启超什么的啊。那么啊，这对这个问题吧，我只能说啊见仁见智啊，或者说留待将来再慢慢思考和讨论啊。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啊，今晚的分享啊就到这里吧啊，不足之处啊请大家多多批评吧啊。我看在刚才好多这个我整理的这个文字稿里边好多错别字啊，这个刚才也可能有一些地方误导了我啊。好的啊，感谢大家的收听啊，今晚就先到这里了啊。有两个提问啊，第一个问题啊，怎么理解康梁的保中国不保大清啊？他这个说的保中国呀，那就是保国民啊，保国土啊，然后保财产吧。不保大清就是不保大清这个政权了。当然了，他的这个主张吧，在谭嗣同这些人来说应该是真诚的啊，但是作为康有为吧，那可能就是他夺权的一个幌子了，对不对？但是呢，当时我刚说谭嗣同这些人为什么是真诚的啊，就是因为当时的啊这个国家生存的这种危机吧，尤其是有外患，然后很大的内忧吧，尤其是这套制度啊导致的这个社会的溃败啊，政治腐败啊，民生艰难啊，啊诸如此类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康当年的骗与现在这个圈一个女神的奉旨起骗有何本质的区别啊？这个现在这些事儿吧就不好聊，不好说，然后不好判断啊。但是呢，康有为的这个骗的级别当然非常高了，骗的量它也比较大。尤其来说吧，比如说这些钱如果花在刀刃上，花在他应该花的地方，这个钱啊，那肯定就是说它的价值呀，它的意义就特别大。但是呢，被康有为这种货给骗去啊，这个算是浪费了啊。那么就说你看，有限的这些财力哈、啊、都被浪费了，没有用在刀尖上啊。那么他对于中国的这个进步事业呀、啊、或者政治改良事业啊，是吧，他发挥了一个很消极啊很不好的影响。所以说康有为他祸国啊，对国家的这个祸害啊，那真是啊非常之大。